起来分享到的是1987年滚石唱片公司集结旗下所有的歌手在一起发行的这张合集《快乐天堂》。我想这张专辑对于很多歌迷来说是非常特别的一张专辑，而对于当年的滚石唱片公司也是极为特别的一张专辑吧。当然这张专辑在当年看看也是相当大的制作。据说这张专辑的制作人郑华娟早在进入滚石唱片公司之前就已经着手在进行这张专辑的策划了。他们原先的构想是要配合1986年台北圆山动物园搬迁的日子来出版发行。想想哎，有这样的事件，从公益角度再到商业关注度，这张专辑如果能够配合到这个时间点发行，一定会受到大家的青睐。可是结果就连当时认为最难搬运的长颈鹿都已经克服了自己长脖子顺利地搬好家的时候，这张专辑还迟迟没有得到发行。拖延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除去要集结旗下所有的歌手，这种发行合集的统筹难免会遇到的很多问题之外，还有就是大家都认为这张专辑主题，对，就是对动物和环境以及对身边的亲友关怀表达的不够深刻。而在制作过程当中遭遇的这份无奈，就如同郑华娟在后来所说，长久以来我们与动物之间的感情和沟通是一片空白，以至于我们在那个时候想要将它诉诸于文字时就缺乏了感染力，并且非常的生涩。想要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专辑当中的《地球传说》。 假如你听到一阵旋律，那是我唱出来的音符，唱着唱着地球的传说，那是大自然的咏叹调。假如你听到一阵旋律，那是我唱出来的音符，快乐跳着美丽的舞步，呼唤大地开门。假如你听到一阵旋律，接受我送给你的祝福，快敞开你的胸怀与双手，星星做耳环，彩虹当头巾，太阳真旋律，那是我唱出来的音符，唱着唱着地球的传说，那是大自然的咏叹调。假如你听到一阵旋律，那是我唱出来的音符，快乐跳着美丽的舞步，呼唤大地开门。真旋律，接受我送给你的祝福，快敞开你的胸怀与双手，星星做耳环，彩虹当头巾，太阳与月亮就是守护神。啦啦啦啦啦啦啦 1987年滚石唱片公司集结旗下所有的歌手所发行的合集《快乐天堂》当中的《地球传说》。 这是一张在主题和风格上都是前所未有的音乐作品，它以童真童趣的这种用心，在很多人脑海当中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可以说流行歌曲唱到今天，我们很难再去发现有人敢企图要我们去了解，或者是静静地去凝视着动物。而如同这张专辑当中的诗人刘克襄所写的鲸，他不仅扯开了从北极漂泊到热带的广大时空，也逗起了人与鲸鱼之间的非常有趣的这种想象。特别是这句歌词，同样的在团队里合作与游戏，同样的为不幸的事悲伤哭泣，是不是你会觉得好像他不单单的在唱鲸鱼，对不对？而在露丝这首歌里面，则是从头到尾都只是让我们不停的去追逐鸟的姿态。还有接下来我们要听的阿旺的家这首歌，当时他们邀请了17名木栅动物园的义工来合唱，却意外的成为了整张专辑当中最有活力且无拘无束的音乐作品，甚至可以说是这张专辑当中仅次于标题主打歌的音乐作品。不过无论如何，这张专辑最终选取了自由想象且怡然自得的声调，回避了动物世界的那份生疏难懂与现实环境丛生的问题，成为音乐界所提出过的最无人争辩且最祥和平静的天堂。这张专辑《快乐天堂》最后入选百家专辑，排名第33，跟你一起继续来分享这首阿旺的家。 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潘越云所演唱的《天天天蓝》。 天天天蓝，叫我不想断也难，不知情的海。 1984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曲《天天天蓝》，这是一首相当精彩的音乐作品。首先是这首歌的旋律，一下子就可以把你的耳朵抓过去，然后是这一首歌的歌词，既精炼又精致。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歌词，可是却把思念的心情描写得淋漓尽致。不知情的孩子，他还要问你的眼睛为什么出汗？从不懂世事的孩子的眼里看出自己心中的哀愁，可以说更是平添了几分凄怨。有人说这首歌非常不好唱，但是阿潘却将歌词的意境还有旋律的韵律表达的是恰到好处。这首歌是作家亮轩于国外读书的时候向作曲人卓以玉学来的，由于词意很美，他们在一次陶小青家里面聚会之后，这首歌得以流传。后来是由民歌手范广惠在一次演唱会现场演唱，算是第一次发行。而当时识货的吴楚楚一听就将他要了过来，当时他想准备给潘越云来唱，可是在阿潘发行第一张专辑再见离别的时候，吴楚楚却因为当时觉得好歌实在是太多，就将这首歌留待下一次再用。说实话，阿潘差一点就和这首歌错过了。好在这首歌曲在李寿全担当阿潘的第二张专辑的制作人时没有被放弃，甚至还成为了专辑的标题歌曲，大放异彩。 这张专辑在当年获得了金鼎奖最佳制作、最佳演唱、最佳编曲三项大奖。制作是李寿全，演唱自然是阿潘，而编曲是陈志远。后来这张专辑还被评选为台湾百家专辑的第四名，可想而知，这是一张非常值得收藏的专辑。可能比较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会觉得，哎，这个时间你一定会挑选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跟我们来分享。不，我想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阿潘在我们记忆深处比较重要的另外一首歌曲。我相信这样的旋律一响起，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都会想起小时候陪父母看琼瑶剧的那些时光。这是琼瑶剧《两个永恒之烟锁重楼》的主题曲，潘越云所演唱的《七重门》。在1994年为琼瑶剧《两个永恒之烟锁重楼》所配唱的主题曲《七重门》。我们在这时间要特别说一下《烟锁重楼》，这是琼瑶在1994年

家里的冬季光 在他的演唱会现场所翻唱的一首歌曲叫做《酒后的心声》，这个现场版本给人的感觉真的很欢乐，真的很像是亲朋好友聚会一般欢声笑语。可是这首歌的原唱江蕙自己的版本给人的感觉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悲戚。对于收音机前比较年轻的朋友来说，或许江蕙这个名字是比较陌生的，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不过说实话，我虽然知道他，但是我很少愿意去听他的歌，一是听起来比较吃力很难懂，二是他的歌曲的情绪都比较苦情，甚至我不太喜欢他在歌里面一直所扮演的角色，要么是一个苦情的女子等待着外出的丈夫归来，像是望夫崖一般，要么就是身处异乡的孤独流浪者正在借酒消愁，所以你听他歌都是那种很诗意的状态，而我又是一个时常正能量满满的人，所以虽然知道他真的很少听。当然我也知道收音机前会有很多的人知道他，多半是因为蔡康永和小 S 时常在节目当中提起他，对，就是 S 时常会在节目当中去唱两个人的歌，一个是阿妹的听海，另外一个就是江蕙的家后，是不是立马想起来了？对，虽然 S 不是完全每一次都能够唱这些歌唱上去，但是却让很多人记住了这两个歌手。不过我说实话，我知道江蕙倒不是因为他，要把时间再往前倒一点，可能在90年代我就知道有一个歌手叫做江蕙，因为当年热播的电视剧《戏说乾隆》。说到这里，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会说，哎，古代皇帝当中最忙的皇帝当属乾隆爷了，他有好多好多的政务要忙，也有好多好多的恋爱要谈。不过这个时间我倒不想跟你说那么多版本的这种情话，或者说曲折的情节，我想跟你研究一下郑少秋所出演的乾隆爷边上的那个春喜，对，就那个小答应，那个扮演者叫做江淑娜，她是江蕙的妹妹。我在那出戏热播的时候有看过一个访谈，江淑娜这一路走来多亏了她的姐姐江蕙给她机会，还有就是他们相互扶持的这份亲情的情谊，所以一直记到今天才有机会在节目当中跟你说起来。好，这个时间就来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江蕙所演唱的《家后》。 我记得人那浪吹不人家人友好，我会陪你坐点医疗，听你讲少年的时候你有多高，家好家歹无计较，天怨地嘛袂晓，你的手我会甲你牵条条，因为我是你的家后。

分别担当了这张专辑的歌曲的编曲。除去《爱让世界更美》，图安格没有参与创作和制作之外，单纯的只是演唱其他的音乐作品，他都有参与创作和制作。专辑的标题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原本是写给裘海正的音乐作品。歌曲其实在裘海正演唱之后已经小有名气，但是在他自己重新演绎之下，好像更是添加了令人感动的气氛，不仅让这首歌大红，也让他自己在当年成为最红的男歌手。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图安格作曲作词叫做陈桂珠。这个陈桂珠我要特别提一下，因为他曾经在蔡琴所主持的广播节目《日正》当中担当节目制作人，而且做了整整十年之久。他写过许多感动人而且非常细腻的好词，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除了图安格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之外，还有哥哥张国荣的《惊梦》，周华健的《最真的梦》，姜育恒的《跟往事干杯》，还有小美江美琪的《就这样一辈子》。可以说每一首歌只要提到都是好歌，而我现在最纠结的就是接下来我们到底听哪一首。听这首吧，就这样一辈子。 花刚刚开过，玫瑰又成为玫瑰的理由，人就只有这么一辈子，怎能不到秋天就凋落。雨刚刚飘过，阴天怎能是退却的借口，人就只有这么一辈子，只要过了河不能回头。我知道人间路曲折不好走，也知道人间是沧桑不好受，但是花开已尽，人生已逝，泪又算什么，苦又算什么。 收录在他2003年的专辑《朋友的朋友》当中的《就这样一辈子》。当年在这张专辑的宣传文案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说这是一张洋溢怀旧复古的音乐概念的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你可以听到今年秋天最有感觉的情歌。可能会有很多朋友都知道标题歌曲《朋友的朋友》，相当精彩，我也很喜欢。但是我觉得我最爱的便是这张专辑当中最最不起眼的一首歌曲。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首歌应该是专辑的第10首歌。我觉得这是一首满是看透人世世态炎凉的音乐作品。只可惜我觉得小美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太年轻，所以倒没有唱出那种沧桑的味道。要说一辈子，说起来真的是相当的轻巧，可是真正的走过来，谁又可以轻易的鼓足勇气去经历？不过你要不去经历，又怎么能够知道这歌中的不容易的这种滋味呢？所以我相当喜欢陈贵珠所写的这几句歌词：人就只有这一辈子，怎能不到秋天就凋落？人就只有这一辈子，只要过了河不能回头。人就只有这么一辈子，总要风经过，雨来过，痛过，也哭过。说到这样的歌词，难免让我想起这两天大家都比较关心的主持人汪涵。我记得他曾经有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上天抛给你的东西，用自己的双肩去承受，不管抛多少先扛着，目的是为了让你的身体更加的坚强，双肩更加的有力。这样的话，有一天他馈赠你更大的礼物的时候，你能接得住。想要在今天节目最后听汪涵比较欢快的一支音乐作品，叫做《花花公子》。当然在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的同时，也希望汪涵能够保持健康，能够时常可以出来主持节目。我是王平，我们在歌声当中说再见，拜拜。 买不起阿玛尼的西服，配不上李白斯的牛仔裤，身上唯一的名牌是佐丹奴，我却愿意给你我的全部。我没有安定了的风度，也永远比不上贝克汉姆，可我能毫不含糊给你幸福，为你唱首情歌算不算数？从今天起做你的花花公子，为你花时间更为你花点心思，只要你学的就是相知，我的身上只能容许让你一个人住。掉下来的礼物，愿意花完我一生时间，花完我存折里所有的钱，为一朵花我放弃花园，我花我花花，我白头发都心甘情愿。我没有 Andy Lau 的风格，也永远比不上贝克汉姆，可我能毫不含糊给你幸福，为你唱首情歌算不算数？从今天起做你的花花公子，为你花时间更为你花点心思，只要你说的就是相知，我的心上只能容许让你一个人住。掉下来的礼物，再说一百次，感情也不过如此，有对两个字，不然就一辈子，就算没福气陪你生生世世，我会继续坚持到地球毁灭为止。从今天起做你的花花 掉下来的礼物，这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空气里闻到一种情绪，突然间发觉自己身体要道具，